围在眼镜上系好，静静地待在原地。不一会儿，他终于开始走动了，这嘴里还兴奋地说着：“ 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有条路，很好走的路。鱼，你等等我。” 说着，庞大的身躯已经悬浮在峭壁上了。 怎么样，玄平，该你了。 英吉看着垂头丧气的玄平， 英吉，我想我上不去了。 为什么？ 万一掉下来，那就完了。再说，我根本无法闭上眼睛找到那条路。 玄平，咱们一起长大，一起学艺，一起拜师，以后我们可能还要一起战斗，所以你必须去尝试。他们都上去了，他们能办到的，你也行。 从小你们谁都不胆小，就我胆小，我真的不敢，我很多时候都不如你们，这我知道。 可你还有很多地方比我们强啊，全平。你从小就爱读书，爱动手，爱动脑子，你的鼻子现在比谁都灵，你在变化。相信种子并没有选错，每个人都有缺点，但每个人都会有优点的。我们是朋友，不能因为胆小就退缩，不能因为胆小就失去朋友。今天你必须上去，你不去我就不去。 可我并不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到那条路，我已经试了好几回了。 原谅我对你大声嚷嚷。 英吉此时也静了下来，看着低着头的玄平。 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试试。 玄平紧咬着嘴唇，抬头看了一眼高耸入云的山峰。 我先闭上眼睛找路，一会儿我会告诉你我是否找到路了，然后我走在前面，你拉住我跟在我身后，我往哪里走你就往哪里走，怎么样？一定要看好我。 好吧，我试试。 英吉拍了拍玄平的肩头，闭上了双眼。英吉闭上眼睛之后，心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耳边还能听到森林里的各种声音，鼻子还能闻到那特有的植物的香气。他暗暗告诫自己，感官所接收的信息是需要头脑加以判断的，虽然看不见，但他相信师父，相信小昭、雨、塞纳和龙啸。想起伙伴，他的心里始终荡漾着温暖。就这样想着，他似乎闻不到那特有的香气了，也听不到耳边充斥的各种声音了，慢慢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条路，一条平坦的向上的道路。英姬禁不住一阵惊喜，回头对玄平站立着的地方说道：“ 我找到了，玄平，相信我吗？” 我相信你，英姬，但我不想拖累你。 这不是拖累，我们是伙伴，是一起长大的伙伴，跟紧我，相信我。 说着，英吉用手拽了拽系在腰间的衣服，拉着玄平向前，向那光溜溜的石壁走去。 玄平，你如果不敢看，就把眼睛闭起来，但你必须相信我。 玄平说着，紧紧闭上了双眼，跟着英吉的脚步向石壁走去。英吉按照脑海中呈现出的道路影像向前走着，他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，就像是平常走路一样。那路很是平坦，修建得很是整齐，也没有突然间改变方向的感觉。他知道他已经走在上山的路上了，这就是那条悬在峭壁上的路。他在想，此时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也是悬浮的呢？这倒真有趣，一点也感觉不到。开始，英吉系在腰间的衣服还被玄平紧紧拽着，到后来感觉并没有刚才那么大的力量， 禁问道： 玄平，你怎么样了？ 英吉回过头，一个人的影像出现在他的脑海里。这是玄平，虽然不如眼睛看得真切，但那影像一看就能分辨出来。 英吉，我也看到上山的路了。 那声音虽然听上去很是平静，但英吉能够感觉到玄平内心的激动。 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，太好了， 谢谢你英吉。 既然都上来了，就再快一点怎么样，再晚就没有饭吃喽。 远处传来了长老催促的声音，他已经发现孩子们都顺利找到了上山的路。最后的两个小伙伴一路说笑着向山上跑去，就这样走着跑着说笑着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们停在一处高大的洞口，远远的就可以感受到师父的影像在那黑漆漆的洞口前晃来晃去。 好了，孩子们，你们到家了，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。 几个人同时睁开了双眼，却完全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。这里完全是另一幅景象，这儿的一切实在太美了。山还是那座山，那座他们刚刚爬过的山，那座他们从小到大只能上到半山腰而无法再继续攀登的山。可在这里，在山顶，或许就是山顶，或许山顶还在更高更远的地方，总之这里的一切与山腰和山脚下简直判若两地。如果说山下是美景，那么这儿简直就是仙境。所有的植物更加粗壮，更加茂盛，更加怪异，但却更显气势。所有的一切都在不远的地方，藏匿在朦胧的云雾里，显露出若隐若现的轮廓。向上看，仍然是望不到头的山顶，在山脚下，在半山腰，以及站在这里，你都无法判定这座对他们来讲既熟悉又陌生的后山，它到底有多高。这里的空气凉凉的，吸进鼻子里似乎有一种甜甜的味道，那味道让人陶醉，让人神清气爽。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瑰丽的景色，在他们的眼中，梦之谷是美丽的，泰诺山谷是神秘的，洪水河边是温暖的，可来到这里，他们却能感受到大自然带来的一切，一切想要的感觉和味道。 是不是感觉很奇怪呀？啊，别好奇了，我们的修炼就要在这里开始了。 长老低沉浑厚的声音在山间回响着。 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要吃住在这里，进行脱胎换骨的修炼，准备好你的耐心和耐力吧。来，我们进去。 长老说完，率先走进黑洞洞的洞口。 这个地方真好，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地方。 是啊，咱们以前要是知道该多好啊。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兴奋地跟着长老走进洞去。 哇！ 随着一声惊呼，大家都呆住了。那洞口过去，本以为是漆黑一片，但恰恰相反，这里是一大片开阔地，像是一个巨大的院子。不知哪里来的光线照得整个地方亮堂堂的，完全没有在洞中的感觉，真是奇妙。这院子的地面很是平整，看得出是人工修缮完成的。院子里有流水，有小桥，有攀爬的植被，还有随时可以坐下来休息的石凳和石桌。再向前看，周围还有很多间房屋，都是石头做成的，高高大大，但造型却非常可爱，看得出房屋的主人很有爱心，在光秃秃的石板房上种植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植物，颜色各异，煞是好看。这里面最吸引人的要数这片开阔地最远的地方，借着山势 人工修造了木质的悬梯，弯弯曲曲，一直通向更高的地方。站在下边看，总感觉这悬梯一直钻入了云雾之中，而那上面究竟是什么，几个孩子却怎么也猜不出来。 哈哈，来了这么多小朋友。 突然间，一个声音回响在半空中，那声音非常巨大，深厚，但语气却很温暖。因为声音的不断反射，几个孩子根本听不出这声音是从哪儿传出来的，他们纷纷看向师父。师父的老人家明明就在身边啊，那这声音……大家想到这儿，后背都感到阵阵凉意，难道这儿还有别人？ 呵呵，你们害怕了吧？这样就害怕了？那咱们一见面，你们还不都得吓坏了哦？ 那声音再次响起，几个少年这时候是真的有点紧张了。 好了好了，别吓他们了，快出来吧，来认识一下。 长老不动声色地对着斜前方的雾气中说话。 哈哈哈，别被吓坏了哦。 随着一阵低沉有力的声音，一个巨大的黑影从斜前方向这边闪电般地落了下来。那黑影速度奇快，带着一团山间特有的雾气，重重地落在了几个少年身前。地面似乎在晃动，少年们不由自主地看向地面。 啊！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落在前面不远处的一双脚，确切地说，那不是一双脚，不是一双人族的脚，也不像是一双普通兽族的脚，那是……那简直就是大家想象中恶魔的一双脚。那脚掌很大很大，没有穿鞋子，也许根本就不用穿什么鞋子。那脚很黑很黑，黑得恐怖，黑得吓人。那脚趾头很瘦很长，且指甲刚劲有力，像十个金属钩一样深深地戳入地面的浮土中。再看那双腿，深黑色皮肤，青筋暴露，汗毛像钢丝一样布满了小腿。那小腿啊，简直比人族的腰还要粗很多呢，真够吓人的。要不是长老在，几个孩子不知道会吓成什么样子呢。玄平更是妈呀一声就跳到了迎吉的身边，用双手紧紧地抓着迎吉的胳膊。几个人定了定神，小心地向上望去。哟，这一看可不要紧，几个人吓得魂都快没了。只见这怪物有两个龙啸那么高，漆黑的皮肤，同样像粗钢丝一样的汗毛爬满了胸膛。他上身没穿衣服，似乎正流着汗，下身穿着一件短裤，腰里系着粗粗的布袋子，里面别着一把短把大斧和一把巨大的锤子。那手啊，也不能叫手，在迎吉几个人的印象里，那应该被叫做利爪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迎吉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枣林。声音工坊，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。今天我们有请唐毅然给大家来讲故事。 大家好，我叫唐毅然，来自三里河第三小学一年级二班。我热爱音乐，梦想用手指在琴键上演奏美妙音符。我热爱美术，期待用画笔为生活增添绚丽色彩。我热爱大自然，渴望在明媚的春天里聆听溪水叮咚，感受万物生长。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小故事，一起神游春天的颐和园吧。颐和园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皇家园林，距今已有260多年历史。它以杭州西湖为设计蓝本，汲取江南园林的建筑手法，是闻名遐迩的艺术杰作。园内有秀丽山水，有湖堤烟柳，